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，所以你需要把超一关吐醒，冷清新空气，换上静静凉的思绪。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处你最喜爱的女生，我去逃亡你的我面，戴上你的耳机，我喜欢你快乐，你走的时候最神奇，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。如果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